十八掌一出力马轰隆，大显威风，男儿到此是不是英雄，谁是大英雄， 大英雄， 射雕弯铁弓，万世声威震南北西东，为藉风共，男儿到此是不是英雄，谁是大英雄， 大英雄， 一样子下魔功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，好国政超王勇，谁人究竟是大英雄，练得坚韧，大勇子干戈永不惧共，义气冲霄汉，立地顶天是大英雄。